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黑暗里已经刺眼，那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五度六度， 听不到听不到心跳，情人节最好都没讯号，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文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特地的特地的特地的记忆闪退， 来自于温岚的《放闪》。哎，说实话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看我旁边的这个静瑜，刚刚进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不灵不灵的，因为我俩忽然发现，我们俩今天是穿的衣服超撞色， 就好像我在放闪一样，是吗？一看你就不懂放闪是什么意思？ 放闪啥意思？ 放闪是秀恩爱的意思，就是在公共场合秀恩爱，所以你看到说 啊闪瞎我的眼睛，所以叫放闪。 啊， 你看你不知道了吧？ 哎呀，就是这，说实话，今天听完你跟我的解释，我发现你这个人有超过哎。对吧？ Okay. 什么台湾的用词，你知道吗？ 不，那这个确实是。但我觉得你最近应该是甜宠剧看多了啊。早上好，林心情歌曲。今天的一首来自温岚的《放闪》，叫醒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景台的气温呢是21.4度，今天白天呢天空中的云量还是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中午前后有些闷热，到傍晚前后呢天气逐渐转阴天，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现身，夜间呢全部是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伴有弱雷电。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不佳，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前往山区附近，以免发生危险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阴，西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天气，还有弱的雷电出现，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这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总体来说呢，波澜不惊，跟最近的天气呢是差不多的哈。这个我这两天在想，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已经立秋了，你醒一醒， 对，就已经秋天来了。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夏天好像没有过一样，对不对啊？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周末有几天艳阳高照的日子啊。确实这个夏天还蛮特殊的，但是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出门记得要带上一把伞，同时也不要去往山区这些地质灾害不佳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厚德载物，第二名是刘峰，第三名叮当，第四名是 ZJC, 第五名是Sunday。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这个莹莹，第七名一帆风顺，第八名是莹莹，第九名Michelle 小米儿，第十名是水母 Jelly。 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今天又有两位莹莹上榜是吗？ 对，那 两个莹字不一样啊， 那个念莹吗？我稍微有点不敢拿捏啊。 莹莹莹，是的是的， 好了好了， 笑意莹莹。 哎，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啥呢？昨天这个话题一出现，哎，我直呼， 是不是有水平？ 我说有水平，有水平啊！我们来听 这么棒的话题，来大佐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学习语文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学习造句，那时候啊，真的是天马行空，说啥的都有。今天呢，咱也追一下过去啊，就以如果我有钱了作为开头进行造句。我先来，如果我有钱了，那我一定要，PD 啊，我今天想休息一天。你看行吗？ 你知道昨天他把这段发到群里以后，我们先知道是说啥吗？ 我不在群里吗？ 就休息一天吗？ 这个时候大佐说，那要不再加一天。哎， 说的好可怜的样子。 哎呀，卑微小佐在线打工啊。 对啊，今天就给你放一天假啊，去那领导办公室那边去请个假去啊。 你们听到了吧，郭 PD 的权力就是这么大啊。 郭 PD 的权力就是跟你说今天可以给你放个假，你去领导那边跟领导说放个假去，跟我没关系啊。 他今天口头同意了。哎，昨天呢突然灵光一闪，觉得就经常我们小的时候学习造句的时候，前面都有一个定语嘛，一个设置，所以我们就不妨来畅想一下，如果我有钱了，那我会怎么样。 对，你看静瑜这个美丽而简单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小到大一个梦想吧。 哎，还好啊。 首先就是要变得很有钱，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是毛不易的那一首歌？ 毛不易那首歌其实有点悲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啊， 我今天给你放这首歌曲是比较符合你的人设的。 我是爱买的女孩，我在你心里就这么的。 有钱以后你不得买买买吗？ 倒也没有什么错。 节拍，拜拜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敢做敢当敢爱敢买。 虽然听完了这首歌觉得蛮爽，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钱了，我还是除了买买买以外，应该有一些更高的人生追求。 你今天呢，这个上价值的这一刻 上的有点早是吗？ 来的有点早啊，现在才7:02。 哎，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有钱这个标题不是说给完你之后让你去挥霍，而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空间去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自由一些。 那你说你的这个有钱以后的这种造句吧， 比如说我能不能跟领导商量一下，就是我冠早秀2年的名，然后放我出去休1个月的假。 冠早秀，就你有钱了还做早秀，但是自己给自己冠2年的名。 对啊， 自己给自己放一个月的假。 就是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很自由，然后呢跟大家分享歌曲，每天跟大家去互动很开心。就我即使有钱了，我也不想换工作，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纠结的这个矛盾体啊！你看啊，你有钱了，你有钱了，然后投自己节目，投完自己节目的第一个想法呢，是因为我有钱，为什么我不走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但我喜欢的方式是什么？我放自己一个月假 啊？不是，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现在呢不能随随便便请一个月的假，但是我觉得就是将来可能会有商量的空间，可能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的假的话，那我可能会想就是去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去玩一下，或者旅行一下， 啊、 就长时间的这种居住。 是是是，哎，绕了一大圈，还是自己想出去玩一趟，是不 是？我 是 想出去玩，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么长的假呀。 对，就好。哎呀，我听出来了，今天你跟大佐呢都是领导啊，咱们听一听员工的呼声啊。 就是一个想要一天的假，一个想要 一个 月的 假。我不想放假，我就想好好工作。 那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 ，PD， 请问你想？ 我想把我 隔壁的小吃城盘下来是吗？ 不是，我把其他的竞品台全部都盘下来，好不好？天天放我们节目，好不好？这招怎么样 呀？ 这招怎么样？行业拖拉丝是不是？ 哎呀，我们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在这边开着玩笑的回答这个题，但大家可以脑洞大开的想一想，不用担心你们的领导和同事会听到。如果需要我们隐去名字，可以提前说明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会去做什么？ 来看一下用户的0898呢？哎呀，我觉得太好了。他说，如果我有钱的话，请音乐广播所有主持人吃一个月的饭，吃啥都行。 我突然想到了《西红柿首富》里面，我们就像被包去的那个足球队，你不觉得吗？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 是，但是小游呢，可能这个就是比较实际一点。他说，先打造自己的家，然后去旅行一趟。 哎，你看。 就是对，这个比较现实一 点，我也是，就先打造一个自己的家，按自己的想法。因为你知道，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你是迫于预算或者说在这个房子的这个原因，然后要做很多妥协的，就跟你心目当中梦想的那个家还是差很多的。 那我跟他就不一样，我呢先去旅行，然后呢给钱让别人打造我自己心目当中的家， 给钱让别人。 对啊，懒得想这些事儿， 豪横啊。 对， 图图说，假如我有钱了，我就买一辆自己喜欢的车。 对，这个卡卡东说，如果有钱的话，我就买下早秀节目。我想让月鸟和静鱼早晨单独叫我一个人起床，别人想听节目那就从我这儿付费， 然后就变得更有钱了。 哎呀， 你要生财之道啊。 那个东爷起床了，起床了，东爷。 好吓人啊。 对啊， 商说，如果我有钱了，前提要特别多，像王多鱼那个样子的，那在公司谁怼我怼谁。就有一个问题是，你还要继续上班是吗？ 不是， 既然这个公司有这么多人怼你， 他要开个公司，谁怼？就是他这个思路还是停留在别人怼他。就我跟你说，你有钱了，可能别人就不怼你了，是不是啊？ 撒哈拉暴雨说，今天的题目一定是领导出的，这样就知道大家真实的想法了。哎呀 ，PD 姜还是老的辣呀，一天都不请假。你发现了吗？郭 PD 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任何请假的事情，只有我在大佐在这边就是认认真真的设想。 不，你们 你钓鱼执法呀？ 你们确实也没有时间请假，因为几乎看到小耳朵们的这个答案呢，都跟我们有关系啊。绿波气说，如果我有钱了的话，就把早秀天团包。下来，早上上班的时候，大佐负责开车，然后呢，这个静鱼和月鸟就负责现场给我播报早秀，啊，就是一个车上有四五个位置，就你占其中之一， 对， 我们围绕着你是吧？ 大家今天就是各种玩我们，比如周周提到了说，那我就给大佐跟静鱼投一个脱口秀节目，主题就是黑月鸟。 他俩现在有了，叫早秀观察 啊。他说：“这我还不过瘾，我还要嘉宾，请蜜糖、无名、绿波奇、卡卡通、刘菊等等，大家都是黑月月鸟的，我就在上面拍灯。” 嗯，是。羽毛驾到呢，说刚才那、大佐那句造句儿，让去把他笑死了。这个儿化音用的啊，很到位。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今天说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脑洞题，对不对哈？如果我有钱了，哎，用这个来做一个造句，你会如何表达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脑洞再打开一点啊。我们就限制在世界这么大，我们就在早秀这点天地当中来转悠， 大家在跟我们开玩笑嘛。 哎， 毕竟世界这么大，我和大佐也就只敢请个假。 对，你看世界这么大，我放的两首歌，这首歌还叫买买买，你想到了吗？ 啊 ，Choice Seven， 买买买。 Shine on, diamond. Don't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art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art, my baby.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 新奇的脑洞 你看刚才那首也是买是吧，这首也是买买买， 你为什么还最后能转到李佳琦的买哎哎哎哎他 啊， 啊对啊，买上来嘛，对不对？你看今天我们哎，今天大家说的感觉就是有钱以后，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是唱了一下李佳琦那一句买他， 嗯嗯， 就基本都是买他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啊，你看欢乐咖啡时光说，如果我有钱了，我也学潘石屹一样给美国藤校捐款10亿，既做慈善事业，又能又能给自己争得一些荣誉的机会，对不对哈？ 哎，是的， 嗯。 那么今天好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自己有钱以后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 比如我刚刚提到要给我们早秀冠名，蓝蛋说，因为他是个脱口秀演员嘛，他说如果我变得很有钱，我就把效果给买下来，什么蛋总啊，我才是蛋总， 好吓人。 还有我让我喜欢的这些脱口秀演员们，什么呼兰、王冕、杨蒙恩、浩斯、庞博、程璐，天天就给我一个人讲脱口秀，买你们的票那么不好买，等我当了老板，你们就。天天为我服务，这 个想法不太好啊、嗯、但是呢能感觉出来你对这个行业的热爱。 对，但中国红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用特别有钱，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去努力一下，应该梦想总会实现的。他说我有钱了我就买辆房车走遍中国，走到哪儿哪儿都是家，还能欣赏美景、嗯、啊！ 哎，确实房车旅行现在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 对， 那你看女生的标准答案就像老薛这样的，我有钱、嗯、那我就暂时先休息一段时间，就先不工作了，然后买一个不大的不小的正合适的房子、 嗯、 装修成温馨的自己喜欢的样子，旅游散心以后呢去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卖自己做的甜品还有一些自己做的小饰品。 嗯，但是我 岁月静好的画面啊， 是这个画面这么美好，但当我看到子琪的这个回答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不香了。 嗯， 他说如果他有钱的话呢，他就买下北京台给月鸟开一档早上直播跑步的节目，节目时长一个小时起，啥都不干就直播月鸟跑步， 就必须得跑步跑步行、 啊、 是吗？ 而且是直播一个小时以上，哎呀太可怕了啊。 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啊、 嗯、 你也不用把我们台都买下来，你买一个小时就够了，省点钱让月鸟再陪你干点别的不好吗？ 只要你买这一个小时，月鸟要给你跑步是这意思吗？ 倒也不是不可以。 诗敏啊说假如我有钱了的话，我就盘下一个小区或者至少一栋楼，然后做那个小区深藏不露的门卫老大爷， 嗯， 看大家每天走来走去的哈。 但你看像蓝丹这样想法的还不止一个人哈、嗯、张老师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很有钱，我要干事业当老板，开娱乐公司，把我喜欢的明星都签下来，让他们给我看开演唱会，你这是体会杜华的快乐是吗？让所有的明星站在台上一起唱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我怎么忽然觉得今天的这些段子啊，真的是大家虽然在想象，但在什么就是刚才你说的杜华的娱乐公司啊，包括电影当中好像都有人实现过，对不对哈？ 你看，就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嗯，是，所以呢，这首歌曲还是要适时送上的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同时呢，大家把大家的答案赶快继续发送给我们，我们脑洞怎么也得比毛不易开的大一点吧啊。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都说金钱不是一切。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起一些办法倒流时间，不是为了人们理想做贡献，只是想和他说一句我很抱歉。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都说金钱不是一切。我变有钱，所有烦恼都被留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 哎呦，这个有钱啊，确实，毛B呢现在有钱，确实我听这首歌曲听出有钱的感觉了哈。你听毛B之前的歌曲，感觉很少有这么大的音场加混音器的特效在里面。这首歌曲呢，就一股浓浓的富豪味道。这个 拿钱砸出来的歌， 哎，是啊。 张旭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就天天叫上静瑜、郭鹏和艾柯打麻将。叫我们仨，哎，你有钱了，我们仨还。 我今天我发现了，大家只要有钱吧， 就想玩我们。 对你什么一会儿让我跑就我跑，我刚跑完一小时步，对吧？ 嗯， 我容易吗？我然后我还得去。 这样，大家放过我们吧，做一些可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事情。比如说每天早上听广播的时候，大家除了开车这个模式，那么如果你进到楼里面、进到地铁里面，然后也想继续听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听听 FM， 已经全新改版上线了。 对， 新的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这些频道可以让你一次听过瘾。 哎，多档聊天室呢同时开放，比如说我们的聊天室现在正在开放当中啊，然后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也向您推荐一些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比如说喜欢音乐广播的话，每天进来大概率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哈。 哎，是的。那么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的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嗯，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郭顶的微微。 微笑的海，我在心怀，用一首歌的光阴温柔澎湃。微微只喜欢这微微小世界，街上边所有一切，微微的琴声换着脚，看世界变不一样的世界。微微像树叶，微微亮的季节，街上边所有一切，微微的琴声换着脚，看世界变不一样的世界。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份早餐，也是一份关于生日的祝福。首先呢，大家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看这配图，看看这成品啊，是不是特别适合放在这种美好家居生活的杂志里面。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喃喃自语要教大家制作土豆丝饼，而且呢详细的把每一步的步骤，包括具体该怎么样去做的这个文字哈，都已经给大家配图写好了，赶快来收集一下。 首先呢，我们把土豆切丝，加盐、黑胡椒还有孜然粉调味，再加上一勺淀粉，搅拌均匀。然后呢，平底锅加上油，铺入我们刚刚搅拌均匀的土豆丝，煎到两面金黄焦脆就可以了。出锅前呢，再撒上芝麻、葱花，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上一些辣椒粉。他把这些土豆丝饼全部切成了小三角的样子，摆在一起看起来特别的有食欲。喃喃自语说，8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这也是认识他以后的第四个生日，希望他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在这里也想点播一首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老公，想对他说爱你每天哦。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溃烂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我本来是很冷漠的，为什么会一下就被你的眼神打倒？我原来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知道我很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你明白我很独立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有一天可能会变得很有钱的静瑜。 是哪一天呢？ 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我一个月的时间不在，那一定是我有钱可以休假了，不然我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的假、啊。 对，但是我发现这个月以后还是没回来，生孩子去了。 那我是不是跳的步骤有点多？ 对，看来，哎，但按你这个逻辑的话，生孩子的人都很有钱，一次实现了你4次的愿望，最起码有4个月的 这个假期，对不对哈？ 就是你很羡慕这样的假期吗？这四个月其实过得也还蛮辛苦的， 也不能到处玩，对不对哈？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刚跟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过得很有钱，那我就赶快响应国家号召，把三个娃一次都生了。 但你知道飘摇的云，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今天看下来，真的算是有钱人的想法哎。如果有钱了的话，我就先去看看极光，然后根据流星雨出现的时候，到处追着全世界追着流星雨跑。然后对着流星拼命的许愿，其他愿望就都会实现了，良性美好循环。 哎，是的，你这有点像阿拉丁神灯。就我小的时候认真的想过，我说为什么要把三个愿望都着急许完呢？比如说来一个神灯，我说给我再来个神灯。 你小时候看过七龙珠吗？ 再给我来个神灯。 七龙珠不是集齐七个龙珠以后就可以选许愿望吗？ 嗯， 就是全世界人都争破头皮就争这七个龙珠，结果出来的时候第一个那个人说给我来个肘子，是那个啥，就是他当时也没多想，然后第一个愿望就被消耗掉，其他人都捶胸顿足，你知道吗？ 但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可以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战神之神说，如果我有钱呢，我就去做天使投资，投一些可能会改变大家生活方式的可以带来便利的项目，比如说已经实现了的共享单车啊、共享汽车啊、还有外卖啊、流媒体平台啊等等这一类的。那说不定也会有比较好的收益，可以持续让我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是，还有一些特别美好的愿望啊。夏华说，如果我有钱的话，就不让世界上有流浪的猫猫狗狗。这个感觉是一种人间大爱的感觉。但在一众的答案当中，我看到了毕小美这答案。那要这么说的话，我有钱了，我就给郭大爷买一个开门大吉，让他彻底通关。 我来解释一下啊，开门大吉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档历史很悠久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啊。那我们三个之前，我跟郭鹏还有思萌，我们都去猜过， 那两人都通关了 啊，但是郭大爷没有通关， 对，一首歌都没有猜对啊， 没有一首都没有猜对了。你看，这是帮你完成未尽的心愿，怎么样？ 哎、这个心愿还是让我跑会儿步去吧，我觉得，我还得靠人拿钱砸出来这个通关。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嘛，毕竟开门大吉节目也不太可能再邀请你去。 有道理。依马磊磊说，我从小就梦想到当老师，但是呢学习不精，如果我有钱的话就给学校投资，条件呢就是让我当老师带个班，不教课那种，我就在旁边看一看。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欢迎哈，是吧？ 哎、是的。盛如夏花说，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有钱会投资什么。特别欣慰的是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到三四线城市办公益学校，缩小城市间教育的差距。但是呢，前提条件是学成以后需要在当地就业，大大的改善当地社会化的程度。哎呀，最后喝着喝着已经萌生了辞职打前站的想法了。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还处在这个梦想当中空中飘扬的状态，但你们感觉已经把下一步的规划都已经规划好了哈？ 对，可以实现了。 哎，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用如果我有钱了做开头造句，你会如何表达呢？你看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种默默温情的感觉。开始把爱带回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贺先生带来的《带你回家》。 像夏天的风拂面而来，那温柔我无法释怀，等你到起来，没事我心里完美的存在，你知道我所有的等待也只有你 baby，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上花开，我等你缓缓归来。 Oh baby don't you know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的天涯，仿佛每个全球融洽。也只有你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 意外，没有人能替代。在旅程不能没有你在。Can do without you, can do without you, can do without you。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上花开，我等你缓缓归来。Oh baby, don't you know I, you're the one for me。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再把每个全球留下。像太阳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美好的像来自童话，笑容划过你的脸颊，你的温暖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让我感觉像是回家，回家。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再把每个春秋留下。 当年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贺仙人带你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听出有这么不灵不灵很有钱的感觉，才听那个特效啊。 对，最后是用电子做出带你见我妈妈。 哎，对对对，你平时都不是那种浅吟清唱，而是那种一副就是感觉富丽堂皇的感觉啊。 带你回家，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看到在我们今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一直流连的留言，他只有一句话，但仿佛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啊。 他说，那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要先打电话告诉我前女友他妈，我买得起房了。 我觉得这你这感觉是那种一句话小作文， 对， 一个悲伤的故事是吧？ 然后这边还唱着我带你见我妈妈， 对，这个 baby我想带你回家。 你知道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告诉你我买了房了。 哎呀，你行，你这后面格调就不高了，你知道吧？作为歌词可不能这么直接露骨的写。我让我想起那个说他们说那个科幻一句话就是一个惊悚的故事，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就坐在屋子里，突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就是一句话啊，一句话小作文啊。 好了，今天不是一句话小作文啊，今天是关于想象力的空间啊，大家来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脑洞题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居然之家大型点私庆狂欢季来了，8月7日至8月22日，可一元购2888元优惠券包，满额消费最高可得 iPhone 12手机，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居然之家大型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居然之家大型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鹏汽车音乐生活。 小鹏汽车音乐生活。 静月，我明天准备坐动车去天津了，东西有点多拿不了，哎，你帮我寄过去吧。 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带过去啊？ 身边很多的朋友抱怨电动车续航能力差，出远门总是担心，这京津来回挺长的，一般电动车它能行吗？ 给大家强烈推荐小鹏 P7， NEDC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706公里，保证一周通勤无忧虑。 哦，那充电怎么办？有人说电动车充电的时间都够睡一觉了。 知道你着急，小鹏 P7 极速充电10分钟就能伴你行驶120公里，短途急用的好帮手。 哎，这也太方便了。行，那我现在拿东西去，说走就走，再也不用担心了。 小鹏汽车更懂中国的智能汽车，现持标客户到店可获得100元，试驾可获200元京东卡，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客户至高可享2.2万元的置换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来了，请问小鹏 P7 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多少呢？把答案、姓名和手机号码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会有机会获得由小鹏汽车提供的精美礼物。来答题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换换心情。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开车在路上的最佳 BGM 之一，开阔的大道上，沿途的风景在不停的向后飞驰，来自于许巍的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下我和你，要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旅行》，悠游时光，轻松惬意。又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小鹏 P7 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706公里，你答对了吗？ 小鹏 P7 NEDC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706公里，一周通勤无忧虑，短途急用时急速充电10分钟，续航120公里。现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哎，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答案了吗？我这个答案好像天天都有。 是的，那么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小鹏汽车呢，也会为大家挑选几位幸运的听众送出礼物。 哎， 同时呢，如果我们选中您的话，需要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您的家庭住址啊，直接这个礼物是寄到您家里去的。 是， 所以如果收到我们小编的一些询问的话，希望您可以及时回复。 哎，这两天回复我们的这个消息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几百人、几百人的啊，这个都开始刷屏了。看来大家都知道，对这期的这个答案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啊。同时呢，对小鹏汽车这个品牌呢，应该是了解越来越多了。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件事情呢，是如果我有钱来做开头造句的话，你会如何表达呢？ 是脑洞大开题哈。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么我会 是我会干嘛？就每个人呢都不太一样。圣黑猫萨玛说，毕小妹的愿望应该就是有钱了，和周黑和蜜糖一起开合伙开一个黑月月鸟的公司。就你们都有钱了，还抠在这点事儿上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放过月月鸟，放过早秀，聊一些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事情吧。哎，那你说到这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视频平台当中刷到了那一年的锦鲤，就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记得呀， 支付宝锦鲤信小呆， 对，信小呆。 然后他在两年以后重新的总结了一下自己当了这个支付宝锦鲤以后的生活，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的自由，或者说立马就辞职然后去全世界各地去干嘛，反而回来了之后自己还欠了一大堆的信用卡的卡债。当然了，这有一些是当时游戏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在自己疯玩了之后回来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的问题。所以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且从事下去，获得人生的满足和价值。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那年的这个 支付宝经理是我， 是你的话，你会愿意吗？ 我就想一想啊，我应该不太合适，因为我毕竟要上节目。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玩。 反应挺快啊，刚才还说想出去玩一个月。 哎，但我觉得我曾经有认真的想过，因为 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是你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工作做成一个 平衡。哎，对， 恰恰是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想 说什么？你的这个身份其实可以变 是，因为 他 有很多的项目是双人去的，就是说我可以再带一个人，那我可以每周就举办一个小耳朵抽奖啊，比如说在听我们早秀节目的，然后想参与其中的，那我就带你一起去玩去体验，然后我们一路上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好玩的 vlog 呀，发过来一些精美的小音频啊。 早秀一年锦鲤特辑，你每天去哪儿你就给我连线回来，或者做一点视频回来，这不就得了吗？还能拍点 vlog， 哎呀， 对吧？ 这么一想。 我就差一个锦鲤身份了， 锦鲤身份就差一个这个， 怎么样 ？PD 给报销一下呗。 所以你看，你就特别适合今天这个话题。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怎么办？对不对？我就当那一年的锦鲤啊！ 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吧。 哎，来听到的是 Danny Sky 带来的 Smile。 Life moves so fast, let's take our foot up off the gas. Slow down the motor and relax. Have fun, be wild and love. Soaking all the little things up.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I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you, when you smile. Load it up, leave it in the past. Start over fresh and feel the breeze. The sun is free to love. Soaking all the simple things up.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I wanna make you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you, when you smile. 来自 Danny Sky 带来的 Smile， 怎么样听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笑容逐渐绽开的感觉？ 对，我只想让你开心，只想让你露出笑容，露出笑容除了呢赚到一大笔钱啊 以外呢 还有呢就是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是的 啊你看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中华世纪坛的一个展览，好多听友关心，包括还来到我们的最新推送下面去问说，金鱼你早上说的那个推送到底在哪里 啊中华世纪坛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哎，但你发现这几年就是我们的业余的生活、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啊家里蹲着啊看个电影啊刷个剧啊或者找朋友去唱个 KTV 啊喝酒撸串等等的， 你这业余生活已经很丰富了，随便一句就能举出四五个， 不仅仅局限于嘛对吧、 啊、对对对对， 经常去喝酒撸串唱 K 也会觉得很无聊当然呢我会跟朋友更多的选择去约一个博物馆啊、看个展览啊等等的，一方面呢可以增加我们的艺术细菌 另一方面其实大家也经常能看到我的很多打卡照啊、 哎、 出片啊， 对，而且呢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呢，除了昨天的这个说到的这个木乃伊展览之外，今天我们推荐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名称呢叫做遇见拉斐尔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大师馆藏展，听这个名字不用多说了，就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啊，这高中历史大家都学过哈。 是，那这一次呢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再次横跨2000年的真迹漂洋过海来到你面前， 感兴趣可以去一下。 来，听到的是蛋堡，你是我的梦想。 你是我的梦想 ，ending 之后的掌声，你是我的梦想。帅气灌篮的男人，你是我的梦想。那只想要牵的手，还有哦，还有你。72色彩色笔，你们是曾经，我究竟得到或放弃？我是否曾经接受过抗议，后来都忘记，成为模糊的色块。现实把我们带离情感的热带，因为一首喜欢下雨的歌，喜欢上跳舞，因为大片的气垫基于篮筐的高度，爱上他长发在某个没睡的中午开始拿。起笔画图是因为七龙珠已重复整个下午，我耗着转书转笔，外表一入神，我的心里在想你，磨平的鞋底布满涂鸦的讲义，第一次一起出去我带了几颗拍相机，追逐在追逐的退出前飞舞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后退出的飞舞在追逐的追逐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前飞舞在追逐的追逐的追逐的你是我的梦想，上来得分，第一次拿笔上了色，第一次畅谈人生，第一次了解实现定义是成为现实，虽然说终于也是另一个开始，开始了追逐，开始了飞舞，开始无条件付出，开始没有退路，追得太快有时候太超过，突然之间回头初衷已飞走，当终于跳起来能摸到的篮筐，离开了南方爱情又绽放，褪色的涂鸦被淡忘，门口的球鞋塞进鞋柜没带走，只带着新的责任开始新的人生，期待着新的可能，绣上新的纹身，那个图案是用来纪念浪漫的抗战，最怕自己忘了同党分离的傍晚，追逐在追逐的退出前飞舞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后退出的飞舞在追逐的你是我的梦想，追逐前飞舞在追逐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818途虎下期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下期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丁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跑步的相关问题。有人说呢，跑步的时候脚步声太大，啪啪啪的这种声音呢，脚步沉重如牛，跑过去像一辆坦克开过，甚至隔十几米就能听到，真的做到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的就是我自己啊。当然呢，如果你的跑步脚步声音非常大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因为这可能是你正在受伤的原因。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呢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最近呢研究了这样一项研究，公布了研究成果，那些看似轻盈的跑者很少发生伤痛，而那些落地沉重、脚步声音非常响的跑者则非常容易受伤。哈佛的专家教授认为，无伤跑者之所以有垂直冲击速率低、着地轻盈，是因为他们更充分地利用了脚关节、膝关节、脚踝、髋关节等肌肉来进行缓冲，而那些有伤的跑者，也就是那些跺脚的跑者，则非常的僵硬，缺乏缓冲。垂直冲击的速率对于普通跑者来说是难以察觉的，但是如果换成触地时间，跑者往往就可以理解了。沉重的触地方式往往呢伴有触地时间过长，轻盈的呢则是触地时间比较短暂的哈。一般来说，跑步的时候接触地面的时间为1/4到1/3秒，两种触地的方式差距仅有50毫秒的时间。尽管的时间差别如此短，但如果重复成千上万次，那么微小的不同也会积少成多，并最终导致跑者受伤。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你会发现那些从没有受过伤的女性志愿者着地非常柔和，她们跑步就像水像漂一样，但这跟体重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体重大的跑者照样可以着地很轻，而体重轻的跑者也可能会着地很重。所以呢，您在跑步的时候不妨摘掉耳机，聆听一下你自己的跑步声音，不要成为跺脚的跑者，你说不是吗？好了，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I play the street life because there's no place I can go. Street lifeTime. Street lif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各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8，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快跑之跑步不要跺脚，我是刚才说到跑步不要跺脚的郭鹏啊。 大家好，我是郭鹏的搭档静瑜。今天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脑洞题啊，你看听到了早安快跑以后，你的忠粉信仰爱情发过来这么一段话，等我有钱了，我就把你们早安快跑这个环节买下来，光明正大改成早安快躺，我月月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么替我着想吗？ 其实是这样的， 也并不用啊。这个环节是我想的， 对 你 现在没有买这个早安快跑，没有改名早安快跑，月月鸟依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也不能这么说啊。其实这个环节本来是，其实一开始呢，除了我自己喜欢体育之外，我自己也确实想给自己做点改变。但后来发现改变太难了。 月月鸟养成记吧，已经办了2季，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3季就没好意思跟大家说开始。 对，确实没有给大家起什么正面的引领作用啊。但是我觉得每天有一个人不厌其烦的在你旁边叨叨一下，要跑步，要运动，要健身，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吧。 好吧，但是如果这人是个胖子呢？然后还要跟你说，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咋办呢？ 那你换个瘦一点的，大左上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学习语文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学习造句，那时候啊，真的是天马行空，说啥的都有。今天呢，咱也追忆一下过去啊，就以如果我有钱了作为开头进行造句。我先来，如果我有钱了，那我一定要，PD 啊，我今天想休息一天，你看行吗？ 好卑微的感觉，他有钱了就休息一天啊。 我刚不是说了吗，卑微小左在线打工。 对啊， 昨天呢我们监制老师问说，你都已经有钱了，你就只休一天吗？他就说，那要么再加一天。你看我就不一样了，我张口我就要一个月的假。 不批。 难过了。 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这就呼之欲出了啊，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啊，这个如果有钱的话做开头造句你会如何表达呢？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这个无名说的非常好，我先准备啊，这是一段贯口，我们先听段歌曲，这个带郭 PD 准备好了这段贯口之后，我跟大家说一说他准备有钱了以后怎么弄。他刚才那段是 什么？有钱还有贯口是要把德云社包下来吗？ 是我们之前的彩铃乐翻天当中的一段彩铃，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茹芸《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 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0,000，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好了，8:1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是这个，如果我有钱了做开头造句的话，你会如何表达呢？这让很多小耳朵们想起了多年以前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一档节目，叫做《彩铃乐翻天》。我其实昨天晚上也在想，我当年听过一个彩铃，就是那个啊，转签了，转签了，不知道这么去滑，我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一个摩托罗拉。你听过吗？你怎么笑成这样？ 对不起大家， 没忍住。 早上8:14，让你在上班路上听到了这么可怕的内容。 但是呢，无名呢，他这边说时来运转，哎，这个好像我也听过哎。但是他把这个词打上来以后，我忽然发现很像现在这种怎么说 verse， 对不对啊？那种段落。他说时来运转，刮开彩票中5000，开罐可乐中10000，还送黄金旅游50天。时来运转，你拨这电话不要钱，号码用了10几年，积分回报都冲了天。时来运转，我连装天，连装糊了100遍，然后改为21点，我就盘盘都抓21点。时来运转，出门第一头捡彩票， 是 他意思就是说，跟你今天说这个话题是一样的嘛？就突然有钱了，他该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段贯口，是吧？ 哎，对，他说了，你看，陡然而富，转眼间，我要报复穷酸的从前。我吃卤煮，我吃刀削面，我吃大碗宽条随便点，就有钱了。就是多吃2碗，知道吧？ 你看你这就不太懂我，生如夏花就直接说，静鱼静鱼看这里啊，鱼子你要是有钱了会不会把喜欢的男明星都请来呀？当然啊，挨个到我们早秀节目里做客，什么易烊千玺啊，什么龚俊啊，对不对？那郭 PD 是不是就真的是胖墩了？ 郭 PD 就让他跟着沾点光， 郭 PD 看看我喜欢的弟弟们。 刚才唱的那个就是赚钱了，赚钱了，生如夏花这么说的，我刚才那一口肉夹馍，听完你这个喷出去都是肉。 你这个有点，但是啊，确实是勾起大家回忆的。雷洛今天也说了，你说到这个，我确实听过， 听过 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怎么听过这么多烂梗？就是前年我跟你说过，我听过另外一个彩铃，就是那个我不接，我不接，就是不接你电话，别人电话我都接，就是不接你电话。 就你这个特别棒的是，你重音抓的特别好，就是别人电话， 对、 啊，咬的特别死。好了，我们来点靠谱的答案啊，比如三木提到的说，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那我就买一个底商，开一家小小书屋，让广大的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免费读书借书，从小培养娃娃们的读书习惯，做国家的栋梁之材。 两孩妈呢说，我如果有钱的话，先置办一套别墅，这样崴了脚我就不会被困到没有电梯的6楼家里了。但是你那个别墅一定要有个电梯，要不然你会困到别墅2楼也是一样的呀，是吧？ 严静提到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一定要学一样自己喜欢的乐器，比如钢琴、小提琴或者古筝。你看大家很多有钱了之后的第一想法都是我要实现我自己未尽的梦想。 哎，但是我觉得练习说的挺好的哈。他说，有钱了我要支持国家科研人员的待遇，让那些为国家付出的人才不用为钱而发愁。 你说你是不是最近在看你是我的荣耀？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娱乐秀的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会算是一个这个妄想题， 脑洞大开题 、哎、脑洞大开题啊！说到的是，如果我有钱的话，你会如何表达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来听到的是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Yummy， 这首歌太适合送给无名了。 Stallion, ain't no stable, no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In the morning or late. Say the word on my way. Hop in the Lambo, I'm on my way. True house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哎呀，想了这么久能够怎么变得有钱的这个话题，我忽然觉得我们先缓缓，因为这个呢想得过久，现在有点怎么说呢，思绪有点太飘了啊，回归点现实好吧， 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飘着，我们来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全新的电影啊，我和我的系列。说到这里，接后半句大家一定能联想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那么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首曝角色海报和视频。 其中呢是由徐峥执导，故事压先知识率先亮相了。这个单元角色呢，包括了徐峥、宋佳、欧豪、陶虹、贾冰等等演技派的阵容。这个单元呢，是以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为题，讲述了中国首位广告狂人的故事。哎，你看啊，这个当时美剧《广告狂人》一出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喜欢那个内容嘛，对吧？复古的感觉。而这一次呢， 这个中国版的广告狂人的故事里，是将观众带回了那个敢于创新、大干一场的激情年代。虽然没有看过那么古早电视广告，但是由于广告国产广告巅峰，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我们之前其实做过那种广告词的这种节目，对吧？哈， 哎，这个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大概记得就是第一个广告的那个，就是拍广告的人，之前好像还上过综艺节目，就是那个什么燕舞收音机， 燕舞，燕舞， 对。 远方了一片青， 你怎么会唱啊？你小的时候听过吗？ 我好像是看那个综艺之后，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是这个什么正义的莱弗林，正义的莱弗林，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 但是你看，我和我的系列其实都是很多的导演一起合作的。那这次除了刚我们提到的徐峥之外呢，还有吴京、章子怡和沈腾的小单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什刹海》。 是沙海边住过的那条街，又是遍地金黄的银杏树叶，何等一点亮无形的黑夜，却不见摇晃的岁月。船上飘来熟悉的音乐，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跳跃，一样的故事，不同的感觉，仿佛是水岸的分别。突然想起他的样子，说爱我的时候，他眼中的涟漪，轻轻呼唤与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一场伤心暴雨。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李健的声音就好像就是父辈的那个感觉一下就出来 了。哪有 很温暖很温暖。 是很温暖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挺对的一点是就是你看到现在的父辈可能是笑呵呵然后白发苍苍的模样。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风云激荡对不对、 哎、去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候的故事、啊 嗯。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关于徐峥的这个小单元嘛。 嗯、 然后也跟大家说了这一次的导演呢还有吴京章子怡还有沈腾、嗯。你会发现这四位导演其实都是演而优则导。 哦还真的是哈就是每个人基本都是在当演员的过程当中都也是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历史跟记录哈 嗯是那你看他们就是拿起导筒在监视器前然后又重新做一个导演的这个身份其实也体现出了中国电影人的这种缩影 嗯 都将以导演和主演的双重身份融入到这次的创作当中 嗯 那现在呢已经暂定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将会上映了、 哎、 所以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得到这部电影 对那我接下来把一个问题问抛给你如果你有钱的话会去当导演吗 我有钱的话我当制片人好不好我还可以选谁来演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你快乐之谜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他当主持四就是喜欢你8 1 8途虎下棋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途虎8 1 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显示出我们的韧性啊。昨天呢，我们刚刚放了Eason陈奕迅的一条资讯、嗯，又配了他上个月的一首歌曲。而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昨天那条资讯所说到的歌曲。 因为昨天说了暂时还没有音源，我发现啊，现在这些音频公司他们上班的时间真的是有点过分的晚了啊。 哎、 一般上线的时间都会是，比如说今天8月18号上午10点钟啊， 对， 给大家公开音源，正好就跟我们节目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是， 但没关系，好歌不怕晚。昨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Eason的全新单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我们现在已经拿到音源了。 对，这首歌呢，同时也作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打单曲。歌曲当中呢是讲述了同名电影当中的主角的际遇。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只是匆匆相逢，但是即便如此，也可以让人有如夏天般的温暖啊！ 这次也是陈奕迅时隔半年再次推出新歌。其实他给影视剧唱 OST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像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爱情转移》、《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还有《我们》这些大热的金曲。 对， 所以这首歌会不会延续 Eason 的这种 OST 锦鲤特质呢？ 嗯， 来听一下《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完以后呢，你一定会感慨：“哎呦， Eason 的声线实在是太好听了。”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微，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 事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世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笑又深微，淡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for you to come. it too. Everything you said is like gold with the view. Business in the front, party in the back. Maybe I was wrong, was the outfit really whack? This kind of thing doesn't happen usually. I'm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it, truthfully. I know you want it, so come and get it. Cheerio. See, I've been waiting all day for you to call me baby. So let's get up, let's get on it. Don't you leave me broken hearted tonight. Oh, 哎 ，Carmen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Broken Hearted》。哎，他能够把这种心酸或者破碎，能唱得这么的阳光和自然哈，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心态值得我们学习，就像大家变得很有钱一样。 哇，你刚说完了之后，我真的感受到了就是听中文歌曲和听外语歌曲的巨大的区别。就中文歌，我偶尔还会听到一两句词，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外语歌，我完全沉浸在节奏里面。你如果不告诉我什么心酸失恋，压根就没有 听 出来。你听 到 Broken Hearted， 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挺飒的这种感觉吧。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开开脑洞题，问问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钱你会去做什么？ 对，浩桑说，如果有钱了，就参加一起做撒尿牛王，然后就开分店，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然后就上市，再分拆上市。这是非常有名的《食神》当中的一句台词了哈啊！ 哦，是个电影里面的是吗？ 就当时那个谁，就是周星驰嘛，周星驰吴孟达的《食神》当中，他就说他要怎么做这个做大这个店。当时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觉得是一戏谑，但你现在再看看中国的商业环境，这种事儿已经应该算是屡见不鲜了，对不对啊？ 哎，是的，你看，就是即使有了钱以后，你还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并且努力的去把它实施出来啊， 钱再能去挣钱，对不对啊？ 和风 say hi 跟我的想法一样，有钱了想休假一个月。你看他也没有说我直接要辞职啊，我要出去挥霍，先休息一个月，然后呢雇人帮自己值班，还得把我这个位置给我站住。哎， 何必呢，你说是吧？ 就想去体验一下就是休假休到想上班的感觉。 哎，无名8059说的，我呢如果有钱了就让领导也改50遍 PPT， 然后我也说第一版的挺好，顺便让他解释一下如何体现一下五彩斑斓的黑。 这一看就是当乙方做惯了啊。 对，也挺难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大家现在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如果我有钱的做开头造句的话，你会如何表达呢？来继续听到的是冰块先生以及卢杰云带来的 I love you so。 Hey my boo, I got a special one for you. Yeah, here we go. 感觉温柔就像纸片，但我却想帮你去把愿望全部实现，就像在慢慢的靠近你的底线，但我却困在了你的笑容里面。最怕和你分手告别，你是回忆里间早就给你所有，只是担心不够体面。是的，也许我还不够成熟得体，所以再学会改变，你知道一定可以。我想要给你整个宇宙，和你一起环游在这颗蓝色星球，给你最好的，这就是我的温柔。 Baby don't go， 就牵着我的手。1, 2, 3, ready. 我想我能够为你收集所有浪漫，为你演唱每首情歌的唱段，在沙滩上面让你的脚步都放慢，扔掉伤感，把你的烦恼都全都涣散。 OK, I roll this, roll this.所有你想要的都不用纠结，不止手里这些，还包括未来那些，陪你穿山越岭，走每条小巷大街。 跟你去巴黎看蒙娜丽莎，多伦多的下午为你弹首吉他，冬天圣诞我们就飞到希腊，如果你怕冷就去佛罗里达。 Alright， 带你的宠物坐中间，看你的笑容随意都疯癫、yeah、唱这首我最爱的歌给你， I wish you every day 都会快乐 my baby。 I love you so， 请你爱我 I love you so baby， I love you so， 把你的心交给我 I love you so， 两个人眨眼的电脑，两个人甜蜜的温暖，偶尔有一点冲动才能碰撞。 Oh baby I love you so， 要你爱我 Oh baby I love you so， 让你的心填满我，两个人不需要理由，两个人平凡的自由，我们要手牵着手，我们要幸福到最后。 哎呦，这么甜蜜的时候都不想想有钱的事儿。 哎呀，但是你让我陷到了另外一个思维怪圈里面。 哪里？ 我在想说，就如果你真的很有钱了，你看似好像可以实现自己很多的愿望、 嗯、 但有些东西确实也是钱买不到的、 嗯、 比如 说 人心、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不爱你的人 哇，你 通过钱爱你。 你今天这个上升来的比以往早了一些。 没有想到吧，今天整期节目都是上升。 对啊，而且最后上升到这个高度，我觉得怎么说，不该，咱明天来个情感话题吧，好不好、啊、 来我给大家讲一讲、啊、 如何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先不分离。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把感情想得太复杂了、 嗯、 其实越朴实的感情越动人。比如说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真人秀节目、 嗯、 你们都知道之前的乡村爱情吧， 嗯 啊， 对吧， 对，然后开了很多季啊，包括象牙山这个地方也因此而著名了、 哎、 那这次的真人秀象牙山爱豆团也是正式收官了、 嗯、 大家比较熟悉的宋小宝、宋晓峰、文松、杨树林、田娃、周云鹏。 我说到文松就特别想笑哈、啊， 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戳中笑点。 是，这几位东北喜剧人的游学采风之旅呢告一段落，节目当中也首次尝试了全东北喜剧人的嘉宾和体验真人秀结合这样一种模式的喜剧综艺，所以呢让嘉宾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身份当中的成长跟变化，也在逗乐观众的同时呢，也是感觉是被他们所打动了啊。 对，我们平时说喜欢的 idol 是偶像的意思，但他们这个爱豆是热爱的爱、逗笑的逗哈，所以我觉得蛮符合他们的这个身份特征的。 对， 那这一次呢，这六位爱豆带着大家走过了很多的地方，感受了很多的民俗风景，也被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所打动。 哎，来听到的是陶喆的《我喜欢》。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找种幻想，做个好朋友。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夜晚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轻松的享受，我喜欢开心的感觉，给好心情留一个角落，想想过去，想想未来。 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我喜欢开心的感觉，给好心情留一个角落，想想过去想想未来，回到最初的感动，悄悄欢笑我的老朋友，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 虽然在聊有钱的话题，哎，但是整期节目听下来放的都是甜甜蜜蜜的歌曲啊。刚才 Love Is So 以及这首周杰伦的麦芽糖，给大家营造一种氛围，让大家感觉更可以去做梦，好好去幻想一下，好不好啊？ 我知道了 ，PD 有一天变得很有钱，他会把门口的小卖部都盘下来。有一天变得很有钱啊，脑子里面想的还是童年的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梦想。 嗯，可以，我觉得你刚才那个人说的挺好，就是把这条街所有的铺子都盘下来以后，坐在那边当一个看门老大爷。 开开心心看着这都是我的产业啊！ 哎，对，看大家怎么买东西。 对，网上之前其实有一个调查，就说为什么说男人至死是少年，然后对很多的男性做一个调查，说如果你有新家，你希望装修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说，我希望有一间房专门用来堆我的，就比如说手办也好啊，球鞋也好啊，就是自己珍藏的那一方小天地。 啊，真好，明天的话题有了，好吧？我们就聊聊这件事情。 男人至死是少年，是吗？ 就是那些你有少年感的事情哈。当然，这个浩桑呢，今天我觉得也挺点题的。他说：“金钱是冰冷，但是爱人的手是温暖的。”哈， 嗯嗯，看我刚刚就已经上升 完了， 是不是？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好好的去呵护。而今天话题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对， 我们去努力的工作。当有一天攒够了自己想要的钱之后，就可以实现梦想。比如说，有人很简单，想要开一个自己的咖啡店，或者说呢，想要出去旅行，想要给爸妈买一套房子，这都是我们可以逐步努力去获得的， 慢慢去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吧。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丁少华的爱的节奏。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哎，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汽车音乐会还有一项主题呢，对不对啊？ 是。那么今天如果你想要知道开车故意溅人一身水会不会受到处罚呢，待会儿腾斌会告诉你。 哎，好了， 我想世界上没有像我一样爱你的人，不要怕，由我来保护你，是不是管你管得任性？我做人太低调，这些你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着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 true lov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Come on， 哒哒哒哒哒哒。Everybody，Let's dance。我做人太低调，这些你全都不知道，只是给你安全感，让你觉得我很渺小。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哦看着你，早点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幸福的小生活，重新开始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管他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 ，Come on， 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 true love。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